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十五集。 朱韵泰然自若地转过身，干脆不看他。李寻在后面叫：“ 过来。”“ 叫谁？”“ 没错，就是你。” 朱韵回头，李寻指着那堆零食：“ 挑点好的装起来。”“ 你要留着宵夜？”“ 然后给柳思思送去。” 朱韵一张脸瘫了五秒钟，然后点点头：“ 行。” 不过说起来，他装完零食问李寻：“ 我好像挺久没有给他写过作业了，他自力更生了？” 李寻忙着敲代码，不知道听没听见。朱韵带着一大包零食去艺术学院找柳思思，后者正好在上专业课，接了朱韵的短信直接出来了。“ 这是李寻让我给你的。”“ 哦，谢谢。”“ 最近怎么不去基地了？”“ 分手了呗。”“ 啊？” 虽然一直有听闻李寻的女朋友换得很勤，但真实经历一段感受还是不太一样。“ 分手了？”“ 嗯哼。” 柳思思嘟嘟嘴，之前柳思思在 KTV 里献歌的场景浮现在朱韵眼前，朱韵竟莫名其妙觉得有些伤感。柳思思的气色还不错，但朱韵仍觉得有必要安慰一下。“ 那个，别难过，以后还有……” 说一半他停了。“以后还有更好的？以后还有更好的吗？”“肯定有啊，温柔妥帖的男生，善良谦逊的男生有很多啊。”“那你凭什么？”朱韵在脑中自说自话。柳思思道：“ 没事儿，我不难过，我甩他的。” 朱韵沉默。“ 真的？” 柳思思怕朱韵不信，又说：“ 之前他分了那么多女朋友，其实他都是被甩的。” 这原来屌炸天的李状元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“ 他不追人，也不甩人，当然也不留人，都是女生自己来自己走。你看他多省事儿。”“ 为什么走？” 虽然脾气臭了点，但凭良心说，看惯了那头金毛之后，李老板着实很帅啊。“ 没意思了。” 柳思思靠在路边的玉兰树上，看着艺术学院的花园。“ 其实当初找他也没想太多，就是因为他长得好看。他也一样，谈恋爱就是图放松，缓解压力而已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从没打过超过三分钟的电话。我要找他，只能去你们的实践基地。”“ 啊？” 刚开始还行，新鲜气儿过了，就继续不下去喽。不是我自视甚高，我也是有很多追求者的，好不好？天天窝在电脑前面，换谁谁受得了？” 朱韵思索一番，认真提议说：“ 你可以跟他沟通啊。” 柳思思安静了一会儿，没有马上回答。凉风习习，玉兰树的花朵已经落得差不多了。“ 我之前谈过不少恋爱。” 朱韵啊了一声。“ 男生其实很好懂的，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，谁是一时起意，谁愿意纠缠不休，我能看出来。” 柳思思直起身，伸了个懒腰。“ 哎呀，男生心动和动心是两回事儿。哎，算了，你不用安慰我，我们和平分手，谁也不欠谁。对了，他下一个女朋友是播音学院的，学习比我好，应该不用你帮忙写作业了。” 朱韵实在不知道该接点什么。柳思思拎着零食袋突然道：“ 学编程难吗？”“ 怎么突然问这个？”“ 还可以吧，如果数学和英语的基础好的话，再加上对……”“ 行了行了。” 柳思思摆手：“ 打住，全是我不想听到的词。哎，到此为止吧。” 看着下一秒就兴奋地翻着零食袋的柳思思，朱韵感慨：“怪不得李寻说喜欢笨女人，笨女人真不错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 分手了一袋零食就能喜笑颜开，然后各走各路，互不相干。回到基地，李寻跟朱韵走时一样，连位置都没有动。朱韵过去汇报任务， 给完了，他很喜欢。 李寻嗯了一声，手下噼里啪啦地敲键盘。朱韵凑过去看，李寻正在整理他和高建红的代码，速度飞快。本来朱韵想跟他聊聊柳思思的事，但看着那双全神贯注的眼睛，最终还是把话都咽下去了。在项目进展了大半之后，某天韩家康找来基地。这次他的态度跟之前有些不一样，低着头欲语还休的样子。李寻等了半天也不见他说话。朱韵从旁边偷瞄过去，不是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吧？老天保佑不要啊。磨蹭了半天，韩家康终于说， 我能在你们这干活吗？ 他仿佛有些不好意思，声音很小，只有李寻这一小组的人听见了。高建红跟朱韵对视一眼，看向李寻。韩家康连忙说， 只有这个项目，因为那边也差不多只有我在负责，总是来回跑，效率也不高，如果在一起的话，沟通也方便点。 这个确实，直接沟通效率会高很多。李寻挠挠脸，然后抑制小组最后一个空位。韩家康松了口气说， 那我回去拿东西，马上就来。 现在三个人，朱韵算是坐在中间。韩家康走后，李寻起身对朱韵说， 你跟我换位置。 啊？为什么？朱韵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忍不住想，是不是他还有些介怀项目被抢的事，不想临着韩家康坐。李寻把自己电脑收起来，跟朱韵换完位置后，对他和高建红说， 你们俩挨着他，多看他东西，他前端开发水平高，对 HTML 和 CSS 的细节理解很深，而且看他布局应该是有设计学基础的，多跟他学。 李寻桌下磕朱韵鞋，鄙夷地说， 发什么呆？尤其是你，别天天就知道性呢，是不是女人？没点行不行？ 我挺美的，好不？知道我三维数字吗？你个瘪三儿！信不信我眼镜一摘，头发放下，再随便上个妆，什么张王李赵柳思思全部靠边站。李寻说：“ 想什么呢？” 嗯，没什么。朱韵默不作声的闷头写程序。不一会儿，韩家康带着一堆东西来到基地了。起初，朱韵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看待这位骷髅研究生学长的，但后来慢慢的，朱韵发现事情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。韩家康工作起来认真程度并不输给李寻，而且就如李寻所说，他的实力不容小觑，尤其是前端开发。朱韵看到他的程序的时候才知道，原来页面上那些精彩的渲染并不是套的模板，而是徒手写出来的。韩家康来这之后，朱韵的效率提升很大，他直接与韩家康对接，所有的问题都在第一时间得到反馈。韩家康刚开始时还有些沉默，后来相处多了，他渐渐开朗。而且说到底，韩家康来了之后，工作量减轻最多的还是李寻。因为韩家康知识面丰富，又很乐于助人，而且至关重要的，他的态度比某杀马特好了不止一个数量级。所以没出一个礼拜，吴梦欣等人就喜笑颜开地投入学长的怀抱了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秋天过去了，在某个清凉的傍晚，他们的项目完成了。当晚他们前往公司，算上张小贝在内，一共去了五个人。他们与蓝冠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围在电脑边，深谈到半夜。几个人轮番上去讲，包括最后的测试和验证，还有后续的维护更新内容。最后，所有人都说得口干舌燥，嗓子冒烟，喝多少水都没有用。 张小贝和公司负责人好像有说不完的话，让李寻三人带上韩家康先行离开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